开始。 大家見面啦，就今一集咧，我相信咧亦都係好多觀眾期待啦。咁事實上有人 PM 咗問我嘅，因為我哋上個禮拜講完 John Wick 嘅功夫之外咧，咁跟住已經有人問我啦，就會唔會講槍？咁講到槍咧，會唔會有兩位即係專業人士喺度啦？咁結果就我做到啦。OK， 兩位槍友。 係，所以今日就好多謝阿朗哥同埋阿 Aaron 啦。咁但係咧，我哋上一集講完之後咧，我哋有啲嘢應該澄清一下嘅。其一咧就係嗰個John Wick 第三集入邊咧，嗰個揸騎馬同埋嗰個電單車嗰段戲咧，咁當其時我哋講嘅，我哋即係以為即係覺得係 CGI 啦。 唔係，我哋初初講嗰個應該係唐人街嗰個老大咧。我哋講嗰個嘅。 係啊。咁我哋再翻睇嗰個The Making of John Wick 第三集咧。咁啊，其實我又涉職而且各有騎馬，嚇、咁雖然都係即係吊走威亞啦，咁但係佢真係有騎嘅， 真係只馬真嘅， 只馬真，只馬真嘅，只馬真嘅嚇， 街景都係真嘅， 即係現場嗰度有馬。 街景我懷疑都是搭的， 搭出嚟， 搭即係真景嚟嘅， 係啦，真景嚟嘅。 咁就嗰、那個電單車嗰度亦都係真嘅啦。咁但係我始終即係懷疑一樣嘢，就係、是、個 synchronous 嗰度，即係佢哋兩個一齊推進嗰個咁嘅鏡頭咧。即係有冇加一啲特別嘅即係電腦嘅處理咧？咁呢個我再 check 先知嚇。咁其二咧就係、是、即係我哋當其時有提到陳虎嗰個啦。咁佢喺今集其實就冇演出嘅。但係聞説咧就因為佢冧得李麗絲好掂咁，所以就會俾錢咧佢做一個男主角。 應該唔係，應該係唐人街嗰度嗰個老大，短髮嗰個咧就係、是、阿陳虎嚟嘅。 好啦，咁嗱，咁就言歸正傳啦，因為。即係今次咧，我哋要講嘅嘢都相當多嘅，咁就即係唔想浪費兩位阿朗哥同埋阿 Evan 啲時間啦。咁第一樣嘢，我想問啊，即係幾位啦，就呢個 John Wick 呢個現象咧，由第一到第三集咧，第三集咧，好多男性觀眾咧，我唔知道女性觀眾，我一唔敢問。啲男性觀眾睇完之後好亢奮，好熱血沸騰喎。咁佢係點解？ 我覺得咧，我自己睇就發泄嚟嘅，有好多時啲。積住好多氣殺唔到啊，谷住氣啊！喺電影裏面咧，個主角有邊個得罪佢都好啦，佢都係唔會放過。 唔係有啲冇得罪佢都大嘢， 叫佢做完嘢之後咧，咁樣搞佢應該噶嘛，搞佢即係離陣咁樣，佢都係唔會放過佢嘅。其實呢係發泄嚟嘅，其實 唔係特別有多係理論上應該政治不正確嘅。舉個例，我見到一個係殺嗰個女人啦。即係雖然嗰個女殺手嚟嘅，但係即係打女人喎、 啊， 即係喺日常生活，即係呢啲全部係一啲即係你會俾人鬧得好緊要噶嘛嚇。咁、但係佢係全部做暈曬噶嘛， 合理化咗， 合理化嘅事咯。 即係其實發泄不停，有啲人衝咗擋子彈，用人嘅擋子彈根本就係衝埋俾槍打。係 咁 ，Aaron 你覺得咧？ 我覺得如果從一個影迷中意槍戰片、中意動作片咧。期待了很多年，有一個演員真的練習加不停努力，即係如果我其實都很喜歡奇洛尼維斯，由生死時速嗰個年代開始啦，嗰陣時好靚仔噶嘛， 跟住到 Matrix， 你觀影的年代都好長， 到 Matrix 呢個22世紀殺人網絡，咁嗰啲功夫係好流噶嘛，軟手軟腳，但係配音好勁，咁嗰陣時佢都有用槍，但係到咗真正呢、這個佢差唔多近乎50歲嘅年紀，先真正練得咁犀利，表達得嗰、那個呈現咗喺個銀幕出嚟係好紮實嘅一個槍嘅使用技巧啦，同埋功夫咧。咁我係拍爛手掌嘅，即係終於有一個明星係咁啦，即係可能就係得 Tom Cruise 啊，但 Tom Cruise 可能揸架車好慢，加咗速度啊嗰啲。 喂 ，Tom Cruise， 我覺得而家係一樣嘢嘅啫，淨係揸電單車，其他冇咩好睇嘅啫。 咁但係奇洛里維斯，我哋睇到好多 YouTube 佢嘅訓練片段咧，係好俾心機，即係基本上第一、第二集係差咗3年噶嘛。佢喺呢3年當中用2年去練槍、練功夫，去好佩服佢。 係，佢有唔同嘅。因為即可能有些人是為了事業就將自己有種形象擺出來、但奇洛里維斯呢 他有個不同就是他真的喜歡了功夫、 變咗叫興趣啊！變咗係一個興趣。 即係你，你係問過佢嘅？ 唔係，咁啊冇問過佢，佢自己講啦，都已經講出嚟啦。 唔係，佢有嚟過香港嘅，佢嚟香港搭地鐵噶嘛。 同埋佢嘅個人經歷同呢出戲其實係 相似啊，相似啊， 所以。佢係即係屋企好多事啊，咁佢投入咗工作，咁再加上可能佢真係好中意咗玩槍，即係所以佢可以全程投入，因為佢都好似同啲記者講過，佢唔想可能再有感，即係再有段感情啊，咁樣，即係可能當事業或者即係做咗佢成世人嘅目標啦，已經。 我覺得簡單嚟講就係佢即係呢個 John Wick 呢、這個呢、這個角色佢上咗身咯， 嗯， 佢 或者係寫佢咯，其實。 他上咗身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將他自己個人的嗰個經歷啊，投射咗落去呢個角色入邊。當然佢現實上佢唔可以肥嚟肥去啦，但係就即係，但係佢呢個呢個人嗰個獨行，嗰種即係因為嗰個愛情嘅創傷係嘛，而同個世界隔絕咁樣，咁佢就有呢種咁嘅感情上嘅共鳴啦。但係頭先你提嗰個就係、是。佢一方面好扎實定，另一方面好超現實啦。 嗯， 即係理論上喺一個現實世界上，你唔可以殺咁多人噶嘛。即係你冇咁嘅冇乜能力去殺咁多人， 體力都冇啊。 係啊，打會謝。 你只不過喺電影至會出現嘅一啲咁嘅行為嘅。 係啊，咁啊，基督你即係作為一個電影人咧，你點睇話即係而家呢個 John Wick 呢個形象咧？即係話票房咁，佢梗係冇得同 Avengers 砌啦。但係啲人睇完出嚟好 high 喎。 系 佢 high 喺边度咧？即系点个戏入边有啲咩嘢系令到啲人即系会咁亢奋咧？ 我谂佢依个佢接住咗 Matrix 嘅嗰、那个嗰种去法嚟嘅，同阿 Marvel 啊 Avengers 嗰啲唔同。因为你会睇到复仇者嗰啲咧系一个 team 嚟嘅，呢、這个咧就系我哋所谓嗰啲好中意讲嘅武侠片成日讲嘅叫天煞孤星嘅，即系好多时自己一个人咧即系为世薄所不容啊，咁但系自己咧就即系我自求我道，即系咁嗰种咁嘅浪漫感咧。佢又揾到出嚟，咁而且呢個我諗放落去西方世界嗰度咧，就變咗好牛仔世界，嚇、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咧，佢而家就食到呢一種咁嘅英雄 feel， 就同啊復仇者嗰啲係好唔同。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如果就咁，譬如有人講呢個咁嘅劇本俾我聽，或者咁拍法咧，我第一個疑問就係、是、拍出嚟好會好說服唔到觀眾啊。但係佢拍出嚟呢套片，即係咁開槍法、咁殺人法，係 convince 到啲觀眾喎。咁、那個那個技巧喺邊度咧？ 其實我諗都係說服唔到嘅，係 啊，我都 說服唔到嘅。 我嘅立場，我睇跳舞咁嘅感覺係， 係啊係啊，係過癮咁解嘅啫。 純粹係睇個畫面啊，跳舞啊，咁即係唔超現實嘅，連槍戰都超現實嘅。 係啊，點解說服唔到咧？我覺得其實關鍵咧，你會諗翻啊。如果真係咧三集有睇過嘅嗰啲朋友咧，就會知，因為佢成個嗰、那個依個叫事件殺戮事件嘅起因，就係嗰只狗同阿架車啫嘛嚇。咁啊喺個英雄嘅世界咧，你會睇到佢開頭嗰時，佢有少少反諷嘅。即係將佢荒謬咗嘅，係啊。咁而依個咧，但係咧，佢去到嗰刻嗰陣咧，你會睇到第一集裏面咧，就相當之咧，你會幾實在喺度講緊呢個人係傻噶、喪噶，你唔好搞佢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去到嗰個一係成功咗之後咧，你會睇到第二、第三集咧，就已經去咗一個叫不可收拾嘅嗰種叫大狂魔嚟㗎啦。即係好似係黃秋生嘅嗰啲戲嚟㗎啦。去到大家咧，即係情形去到嗰度，腎上腺即刻興奮嘅嗰個因由嚟。 系啊， 变咗同其实奇幻咗噶啦，成个世界就系、是。 咁但我相信即系大家如果熟港产片嘅话，其实都好多港产片嘅 reference 啦。即系举个例，呢、這个 look， 呢个服装， 佢件战衣就喺套西装， 唔系黑色噶嘛，黑色 黑西装。 咁呢个系咪由 Quantan 即系由？有紅與三灘天龍一路到呢度一目相承， 落水狗 嗰個咁樣啊嘛。咁但係就大家唔需要太去執著去捕捉呢啲 references， 因為今日咧即係大家已經溝到亂曬大龍㗎啦。即係你係爭住冇白鴿啫嘛，即係有埋白鴿都冇所謂嘅嚇。好啦，嗱咁係一個好老土嘅問題啦。嗱，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討論過一個問題，就係一二三點排名法啦。咁 Ivan 你自己點排法啊？ 我排二一三。 是啊，即是你的排法又跟其他人很不同，即是我們個排法都不同， 是啊， 你追求的要求的東西不同， 因為我覺得三就變成了功夫片 為 主導、 嗯、 二呢反而即是我喜歡槍、 嗯、 即二呢 是高峰來的，因為他用了三支槍在中間那幕，在意大利那幕、 嗯、 就拍得很好、 嗯、 即第三就我就期待了很久那些槍、欸、用那麼少時間跟住就再轉下一幕、嗯、 是啊，他這集好像想轉型， 是啊， 咁我覺得即係個導演其實都幾巧啊，其實因為佢畢竟年紀一大啦，五廿幾咁咁搏法咧，其實就會傷，即係真係會有機會傷工傷、 嗯、啊。 咁有時我見到譬如佢個老主角、嗯Halle Berry， 佢基本上都唔打得嘅，實際上，即係以佢個年紀咧、啊、都係咁搏法啦。咁但係打出嘅效果唔，即係我又覺得唔係個認真理想嚇。 佢夾硬嚟咁， 夾硬嚟咯，係即係好勉強咯嚇。咁但係anyway 咧就即係嗰個排法，大家我覺得又唔使太執著嘅，即係我純粹係一個話題啫。因為正如阿朗哥講啦，其實每一集都有佢自己本身嗰個特色喺度。咁你可唔可以講咧？即係你覺得個特色係咩嘢？ 就第一集我就欣賞佢喺手槍玩手槍，第二集我最欣賞就係喺個中間羅馬度玩 shotgun。 嗯， 嗰度好特別嘅，其實好少嘅，因為 shotgun 佢有 tactical reload 啊，擺喺膊頭度入彈啊嗰啲咧，其他片未見過。 哦。咁、嗯、但係其實即係呢個點解話對一般人嘅觀眾嚟講，其實佢哋唔係好知做咩嘅。但係正如我以前一路都好強調，就係點解導演要加呢啲咁嘅好專業嘅細節落去？ 因為佢哋個製作團隊揾咗好多唔同頂級嘅師傅教佢，即係功夫又揾 Jujitsu 出名嘅，咁、 嗯、 槍咧亦都揾Taren 啦 ，Taren 咁佢就係一個。有隻比賽叫 three gun 嘅，用三種槍嘅，咁佢係嗰種級數嘅冠軍，咁、 嗯、 所以奇洛里維斯喺第二集裏面咧，用咗三支槍去表現，我哋嗰啲槍迷就哇，竟然可以將 three gun 嗰啲嘢擺落現實嗰度，咁、嗯、樣即係製造一幕將啲槍藏喺嗰啲暗角， 修定喺度， 係啊，想埋 呢個又係英雄本色啦， 喺條路裏邊撤退條路裏邊嚇， 係啊， 嗯，咁佢即係譬如話呢啲槍嘅知識咧。佢其實而家係咪需要即係去全世界去搜尋，每一個地方都要有呢啲咁嘅專業嘅人士，即係提供一啲資料俾佢。 我諗美國都齊曬呢啲人， 美國都好足㗎。係 啊， 嗯嗯， 因為 MMA 就齊曬嗰啲巴西柔術嗰啲高手啦。 嗯，咁、嗯、但係佢第三集正要上一集我哋講過嘛， 嗯、 就係、是、印尼嘛， 嗯， 印尼嘅國技啦， 嗯 咁、那、嗰個喺特警新聞下邊已經用好多啦。咁正如我但係即係我翻睇，其實我都覺得係即係差強人強差人意、 嗯、 即係未發揮到最好嗰、那個嗰、那個咩？咁、 嗯、 但係我有一個即係題外話啦，我上一集都有，譬如呢條片，我哋講將來啦，佢、 嗯、 有冇條件喺香港拍咧？ 絕對有，其實佢每一即係第二、第三集都安排一幕係唔係喺紐約市嗰度。 因為我翻睇咧，佢第三集嘅騎馬嗰度咧，其實一個淨寫埋香港嘅。 嗯， 佢有一個招牌寫住香港。 嗰個鄰近唐人街啊嘛， 香港窗簾啊嚇。咁因為咧，如果譬如話佢如果喺香港拍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攞好多。港產片的槍戰的場面作為一個 references 去茶樓啊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拍翻我哋講 啊，有鋪樓嗰啲， 因為呢套片本身咧個時空嗰、那個嗰、那個係交錯曬啊嘛，即係錯曬 咗。啲電話好特別嘅，留意一下、啊、幾集嘅電話都係攪盤啊。舊款 DTMF 電話，很舊款嗰啲嚟嘅。 唔係，我最記得以前阿 Tim Burton 拍第一部Batman 嗰時咪咯，啲影相係用閃光燈咯，即係 你係唔知個 大音炮， 冇交代個年份嘅其實。 係啊， 你估啦，自己幻想下啦，係咪？ 冇，我覺得係冇呢個年份啦，簡單嚟講，因為全部啲係錯曬噶嘛嚇，即係有啲係咁，有啲係另外啲係。 仲有接線身插電線，即係好似睇到佢翻五十年代啲插電線嘅駁接線身喎。 嗱呢個時候咧，你就要交代一樣。就是、因為你出啲呢有啲未必睇到嘅，就係、是、有金幣啦。你可唔可以俾啲金幣大家睇睇先？ 朱古力金幣， 我可唔可以要一個 一桶一桶嘅？ 嗱，你唔怕可以攞嚟食嘅。 呢啲係攞獎嘅，就係呢啲啦。 咁呢啲喺邊度攞翻嚟嘅？ 淘寶 。我唔明點解你會點解會睇淘寶買啲乜嘢翻嚟？ 玩都好玩，好多人要啊嘛。 好多人要啊！ 好多人要㗎。 其實咧， 唔係買完值得買一包翻嚟入場睇嘅， 係咩？ 係啊，我有個客咧著曬黑色西裝入去入場睇，買張飛今日入場睇黑色西裝。 因為好多槍迷咧就好學佢咁咧，揾啲夾啊，或者揾啲好大嘅箱裝住啲槍。咁你揭開個箱，其實第一集裏邊都好多一桶桶啲金幣噶嘛。咁所以你如果復刻咗成件事咧。即係呢個 gadget 是不可 少 嘅， 係、 啊，仲有呢張 Continental 嘅。 我你又話咧，點可以？我點可以有呢張嘢？ 我簡單轉頭。 有啊，咩？你嗰年去紀念品有嘅， 我記得 有埋佢嗰個入住證都有得埋嘅， 係咩？哦，即係原來好多人即係已經入曬個戲入邊嘅， 係咯，即係買埋張卡先至入去入場睇戲。 哎呀，我唔知啊，總之我都要做。 唔係你喺戲院個都可以揾買到呢啲紀念品。 喂，其實我 相當之貴㗎。 其實我哋應該搞一次聚會喎，就係個個著曬黑色西裝，即係搭埋黑超走去睇套戲， 搭埋只狗嘅。 係。 好啊，谂啊，谂一谂佢啦， 谂谂佢。OK， 嗱，咁我哋即系去睇话，即系朗哥讲啦，就系、是、一而即系佢几集都有佢特色啦。咁喺枪嗰个使用方面咧，去到依家其实系咪已经即系、就是、你估系去到最尽嘅？ 未，仲有发挥嘅，因为好多时因为受赞助商嘅影响，好多嘢佢冇得拣啊。 嗯， 譬如呢啲全部咧有牌子嘅，有赞助商赞助嘅，咁冇得拣嘅其实佢。 嗯。咁個贊助商喺邊度？邊一個場景度睇到啊？如果你可以舉 佢特意介紹嗰啲槍，跟住有招，大家有招牌啊，其實都有嘅。 咁呢個直入廣告嚟嘅喎。 係啊， 讀讀埋個名字出嚟。 佢得靚啲咯。 喺 short show 咧就擺埋啲槍啊，裝咩用過，第幾集用過嘅。 咁啲人就跟住就會真係買啦。 係啦、 啊，冇、哦、曬小人個荷包啊！呢一支 Glock 34就係第二集裏面佢用得最多、殺得最多人嘅手槍 啦。哦 ，OK， 即係佢就係去咗意大利嗰度揀槍啊，做西裝嗰陣時咧，咁嗰個人就介紹呢支係奧地利最新嘅血統，即係呢個血統裏面最新嘅成員。咁其實呢支槍就佢師傅咧，即係 Taron 咧喺美國比賽嗰陣時候做一支 custom 嘅槍出嚟。咁呢個 T 字嘅白色 logo 就係佢師傅嗰間公司嗰個 logo 啦。咁而呢啲槍槍都係有來頭 嘅。喂，啲全部 collectible 嚟喎，呢啲即係珍藏嚟嘅可以。 係啊係啊，好多人係咁追嗰三支槍咯，即係 shotgun M 4同呢支手槍。 咁有冇啲即係客户走上嚟啲公司度特登要 大把好多。 到今時今日呢啲第二集嘅都仲有人揾翻。 賣斷線再做，再賣斷線再做。 我先都買。一次啊 ，OK， 你套西裝唔使做你有啦嘛，你揸支槍啫咁， 唔係咁就要帶埋客超。 但係嗰啲佢你個西裝可能係受唔到子彈嘅喎 ，BB 彈 ，BB 彈 OK 嘅， 我唔係做一樣嘢，我就 變咗太多局限，唔知 shotgun 都係呢 TTI 嘅，係 啊， 哦， 即 係咁佢 shotgun 都係第二， 佢其實如果咁拍落去，佢真係可以變成一個 franchise。 我覺得已經 係 㗎，其實 實際上一直係我諗佢其實大家而家睇鐵金剛啊，或者有好多戲咧，都有依個意圖嚟嘅。成部戲咧，基本上咧，佢咧就當係依個有一個戲劇包裝，但係佢一個叫陳列嘅框架嚟嘅。咁啊，裡面咧就有好多，譬如鐵金剛就更加 車 咯，車啦， 以前 錶啦 ，Aston Martin 啦， Tom Cruise 就眼鏡啦，電單車啦咁樣。 喂，咁我真係想問你喎，點解港產片冇做呢樣嘢咧？ 其實有嘅，不過咧嗰啲叫做投資商咧，有時去唔到咁大， 港十樓咯， 係啊係，港 十樓 有嘅，都會有好多時咧，即係去做咧，即係會為咗可能嗰個產品。但是你一定就要如果叻嘅咧，就要整一个戏俾佢咯，即系唔好出嚟咁老土咯，吓，即系唔好当自己系一个叫做就咁嗰个角色咧，系一个叫苏比苏呢啲咁嘅消费品俾你睇，系要做嘅嗰个我哋主流片咧，系里面都唔介意咧，系有呢样嘢都。 咁啊，朗哥可唔可以介绍，即系话佢入边去卖嗰个广告系边几只枪啊？ 呢支啦，總之係 TTI 嘅呢支手槍啦。 咩係 TTI 啊？ 個牌子 Terence Tactical Innovation 好似係。 哦， 係啦，咁啊，佢有一支 custom 嘅槍，即係有支，譬如呢支係佢介紹喺羅馬買支奧地利嘅 Glock 三 十四啦。呢個第二集啊，即係第二集 Glock 三十四啦。咁但係其實 Glock 三十四唔係咁嘅樣嘅，佢外形有七成相似啊嘛，好似改車咁改良咗佢偷輕啊，啲 Servation 改咗啊，拉咗個柄啊咁樣，適合。即係好似比賽槍咁變咗就改良咗。 咁、喺現實上有冇人做呢啲？ 有呢支咪真槍咪係咁咯，有嘅。 咁佢個用意係咩？即係因為喺現實上一個人佢 提高啲槍嘅性能。 佢 譬如呢位啊，呢位高咗， 唔係佢嚟做咩先？即 比賽咯， 比賽啫嚇，唔係真唔係真唔係真係殺人啊嘛！ 唔係比賽，譬如飛跟有三種槍打嘅，有三種槍，譬如 shotgun 啊，佢係裝十一粒子彈嘅改到，後坐力細咗咁咯， 即主要都是話佢喺嗰個比賽嘅時候，佢要將嗰個槍嘅性能發揮得最好。 係啦， 但係呢個係咪個人嘅？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唔係人人揸支槍都有同一個效果。 會有可能係個人嘅，有可能即係可能呢啲就呢個呢個 Glock 呢個好特別嘅膠嚟嘅，你可以自己再去改嘅，揾刀揾辣雞乜都做到嘅。呢個特別啲，但係呢個咧，譬如 Glock 嘅 slide 咧係好硬嘅，一般轉嘴轉唔入嘅。 你解釋一下咩叫 slide 啊？即係呢個上面呢個金屬呢部分 遮咗，可能 係啦。呢、這個金屬呢部分咧， 低啲， 好硬嘅。一般自己屋企咧係改唔到噶啦，因為佢轉嘴轉唔入嘅。你試下轉條槍管轉唔入嘅，要用啲卡牌嘅專用嘅轉嘴同刀先做到嘅。 OK， 咁啊呢啲地帶下邊呢部分膠呢部分咧，就可以自己搞啦。 我明白。咁但係即係如果個比喻好簡單，等於改車咁樣啦。等於你譬如有部劏嗰部車，你將佢拉長或者點樣啦。但係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植入廣告嚟㗎嘛。有啲人睇完就，譬如你如果你睇而家喺香港電視台嘅植入廣告，大家都噓啦。但係呢個植入廣告大家睇到好 high 㗎嘛。 冇錯，因為西片又唔同嘅，西片有少啲人鬧做得唔好都好咧，少啲人唔認同嘅。但係港產片少少嘢做錯咧，就會俾人放大咗好。 咁呢個對港產片要求高啦，好係好事。 係都係好事嚟 嘅。嗱咁講到呢個問題。題咧就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第三集咧，就發現一個其實我睇唔明嘅一個橋段啦，就是、大家知道就係佢走入佢嗰、那個槍嗰個博物館嗰度。 第一幕， 咁跟住就成班人湧入嚟啦。咁佢做一啲好慌忙入邊做一啲即係你度攞啲，你度攞啲。咁嗰段嘢我其實完全睇唔明嘅。 其實佢係好似走咗一個妙思人啊。咁妙思人裏邊冇一啲現代槍，全部都係講緊80年前或者一百 古董槍。 古董槍 嗰個就理論上喺個場入邊啲槍唔 suppose 係俾個現場用嘅。 係啦，佢自己鋤爛，好似鋤爛個玻璃咁就。 係啦， 跟住佢又發覺嗰粒子彈又入唔到去，咁所以佢就即場咧就 show off 咧，佢係可以將幾支槍每個 component 冚翻埋。再入到那粒子彈，開了一槍，打咗啱啱衝入嚟嗰度打。 因為呢個字咧，我係最近先識，因為有個朋友就真係即係玩實槍咁啊，佢就話咩 buckshot 同埋 slug， 我就聽到 slug 呢個字。slug 呢個字就係嗰個效，嗰、那個子彈嘅效力係好大嘅，但係只能打一粒嘅啫。 一個頭 嘅啫。咁嗰段戲其實你覺得個導演想表達啲咩嘢咧？ 表達佢除了用槍之外，佢即係佢嘅知識好廣泛啊！連啲古董槍百幾年前都可以自己即時三秒內冚到開到槍咁樣，即係佢要判斷呢條管加呢個輪瓜係可以擺到粒子彈就敲得響嘅。 哦， 係啦， 咁即係佢唔單止係一個專家，佢一個 fans 嚟嘅，即係對槍火嘅 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 佢啲 fan 佢發狂咁啊！ 因為佢識講意大利話啦、俄羅斯話啦， 第一集俄羅斯人，佢俄羅斯人嚟㗎嘛。 第一集講俄羅斯話，第二集佢講意大利話。 嚇，第三集講佢嘅身份嚟 㗎。咁啊，朗哥，我要更正你啊，其實歐洲好多人係咁。即是多幾國識幾國語言在歐洲是有這樣的人來的，那你叫他試下學中文，我告訴你一定不行了、okay、 電影是在哪 裡？拉丁範疇那些他們 因為那個語種比較近，即係如果你譬如唔同語種去學咧，其實就真係好困難嘅。 同埋佢係特登，我覺得佢而家依個係玩緊一個説法嘅，因為佢成日都講咧，譬如鐵金剛都係嘅，你會睇到話詹姆斯邦咧，原來佢個身份咧都係嗰個叫俄羅斯嗰陣時候咧，就某一個地方一個山區嘅裡面嘅嗰啲叫做成個族冇咗，係變咗一個孤兒嚟嘅。咁我覺得佢裡面咧，你今集你會睇到佢個身份嘅揭露咧，佢都係講佢係一個俄羅斯嘅一啲 俄羅斯裔咁 啊，嗰啲人 佢因為 咁佢我覺得大家都喺度暗示緊咧，即係講一種叫嗰、那個叫民族嘅嗰種源流咧，裡面咧原來有一啲民族咧就好似一啲貧民絕種嗰啲動物咁樣冇咗，而佢咧就係、是。有一班咧，即係好似阿周密嘅，本身係一個勇士嚟嘅，一種戰士。但係佢哋咧嗰個可能成個時代問題啊，好多因由咧，就令到佢變成咗一個孤兒嚟嘅。 嗱，講到呢度咧，我哋上集漏咗講咗一樣嘢，因為入邊一個即係唔算重要的角色，但係咧就即係我哋睇好開心啦，就係、是、呢個著名嘅導演 John Huston 個女 Angelica Huston。 他今次是粉墨登場啦。咁就John Hilson 而家就冇乜人記得佢㗎啦，咁但係我哋個年代呢其實係經典導演嚟嘅，特別如果你睇唐人街啦，佢就入面有擔當個角色，咁但係佢拍嘅經典呢就係黑白片其中一部，就應該係米太之鷹，我唔記得就中文名係咩嘢啦，咁嗰啲係好經典中嘅經典嚟嘅。咁我依家記得其實喺呢部片入面有個別呢啲即係好經典嘅演員呢都喺度嘅。咁另外一個咧喺嗰個戲入邊咧，即係我又大話不解啊，又唔明白，又想請教兩位啦。就係佢一個咧喺水底度，佢就同另外一個人對決。咁嗰陣就射支槍，即係打出嚟， 射一兩粒咁。 係啦，咁嗰個子彈咧，你睇到就係、是，我相信又係 CGI 啦，可能我錯啦，但係你就想一定係啦， 因為太靚啦， 子彈飛啊，咁啊 有阻力， 有水嘅阻力就令到佢。即係打唔到呢個奇洛維斯，咁但係跟住奇洛維斯咧就衝埋去，就喺個頭上邊即係開槍喺水底入邊咯，全 程 係啊係啊，就係話咁呢一段嘢嘅現實上可唔可能嘅？ 現實上是可能同埋所有物理嘅呈現嘅效果都係真實嘅，因為就算長槍嚟講，可能一米距離嘅水嘅阻力已經將粒子彈減到係完全冇。 但係槍一落咗水，打唔打到咧？ 呢、這個阿朗 個別有啲款得，譬如 Glock 有啲叫水底撞針嘅，本身支 Glock 打唔到嘅。例如之後唔知個別有啲槍，佢有啲叫水底撞針，換咗佢咧就可以水裏邊打嘅。 咁、但係你要知道喺水底先得㗎，你唔會諗冇人打呢支槍係 啦。但電影就係咁啦， 即係會知道預知喺個水底要打槍啊。 個別啲槍有啲得，有啲唔得，因為水嘅阻力咧，連嗰啲撞針都打唔響嘅，有機會係。 但係支槍浸咗水係咪唔打得？ 唔關事嘅，唔關事，有機會炸膛啫，只不過係 咩叫炸膛？ 即係會炸開。同埋個衝擊波會炸暈，會整暈自己有機會。 同埋更正 ，suppose 啲槍係上水開嘅，就唔喺水裏面開嘅，因為水裏面係射一啲尖嘅矛嘅，即係長 K 都出過嘅。咁但係朗哥講嘅意思就係好多特種部隊上水 scan 一 scan， 跟住先開槍嘛。係 啊，佢 哋咁講咯，分得波啊，大哥都有啦。 啲水上水開槍仲危險過啲，係會炸爛啲槍嘅。水皮 AR15 咁樣 gas tube 裏有水咧，個膛啊會炸爛啲槍嘅。 唔係，但係如果譬如喺特種部隊嗰個真正情況，真係有咁嘅機會。 特種部隊即係嗰個潛水槍袋嘅。槍袋就直情是用潛水料做嘅，有個手套穿咗去嘅，係打穿即係上水就打穿個槍袋開槍。 哦，佢唔係支槍浸水，就係有個套喺度 大框度， 就打。 咁樣一般你見到啲書嗰啲升水嗰啲槍咧，留意係假槍嚟嘅。係升水滴水啲槍全部假槍嚟嘅，膠槍條槍管攣嘅，留意啲相咧，都係呃你哋嘅啫，係唔可能嘅。 咁但係我如果聽你咁講，基本上個床係唔可能咯。 在水底開槍是可能的，但是真的有人做到的，就試過的，譬如真的有些叫水底撞針的，是水不過是射幾米的，真的就射幾米的、射得不遠的，但是衝擊波會震暈自己，有機會開槍有衝擊波、 即是他開槍時水那些撞回 去，是因為水的聲音是快過在空氣中傳播的、會震暈自己的、是不知快六倍的，好像是 咁另外就係佢即係遊到埋喺個頭度開槍，亦都可唔可能？ 一定要篤住頭開，因為個阻力好大啊嘛。你唔篤住頭開咧，根本就打唔死人，可能黐個皮度就可能打落去都係。如果 咁，即係換言之，第一個開槍就好戇居咯。 係啊， 因為嗰時搏鬥緊㗎， 即係個經驗值個壞人唔夠。 係係，即係話個壞人就唔夠 quality 啦。佢就唔夠性嘅揸埋懟佢一槍。 但係其實就好叻嘅，佢諗到場咁嘅戲，係啊，將佢編到出嚟， 好嘢啊！即係呢場戲。咁我相信就係頭先我哋講咁多嘢，譬如話，喺騎只馬或者喺個電單車上邊，或者呢啲咁樣，佢係集合曬好多人，一啲甚至一啲實際嘅經驗，佢只不過將佢誇張咗，就擺落個套戲嗰度咯嚇。咁但係 anyway 就出嚟個效果，我覺得相當之，即係好令得睇到好開心咯。 同埋佢啲戲，佢啲鏡頭好靚嘅，每一個畫面都係好靚嘅，好刻意啲背 景啊，悉心處理 啊，燈光啊，好靚嘅。 佢唔係，我覺得佢而家佢將嗰個叫係好多動作片或者依啲華麗式嘅嗰種咁嘅表現咧，咁啊變成咗呢部戲嘅特別之處。三集都係好玩呢種嘅場面設計嘅。 係啊，咁係咪個成本好高啊？ 會高，點都會係同一般嘅高。但係你出到嚟嗰、那個，你出到嚟咧，即係有一種真係依種叫殿堂級嘅嗰種咁嘅處理方式嚟。 高成本真係嘥好多時間，每一集都度到啱。 你達到個效果唔係咁容易㗎。 你依邊影一 set 一次燈，你依邊影個整間演員嘅時候要 set 個底燈。 唔係，同埋個演員如果唔生性 NG， 你就大鑊㗎嘛。 咁佢自己有俾錢㗎嘛先，好醒目㗎。 不是啊，他自己給錢旁邊的林記不生性嘛，大佬有時就是一兩件就搞過了曬你成成。 講開林記咧，其實咧，我每次都睇到咧，佢諗啲方法，第二集咁啦，喺羅馬嗰度好黑嘅。咁佢笠咗面罩，其實打嚟打去都嗰幾個高手嚟嘅，其實高手嚟嘅嗰幾個，即係都係教啊奇洛利維斯槍嗰啲嘢。咁嗰啲其實都係師傅級嗰啲。咁所以佢每一集都諗一啲，即係第三集笠住個頭盔咁啊，認唔到其實都係嗰四五個人嘅啫。 即係打嚟打去， 係啊， 即 係你以為一百個 做到呢啲效果，其實唔係好多人嘅。 係啊，你要配合嘛， 你唔可以揾求其揾個林記翻嚟做呢啲嘢，因為一定甩甩嘅。 好似打摔角咁，其實俾人搭嗰個先至 係嗰個時候有功力啊嘛。 其實呢啲都係香港片個學翻嚟嘅。香港片咧，即係好多時啲功夫片咧，你會睇到咧，即係佢 又係佢咁樣。 佢如果令到你咧唔覺得係佢咧，有時唔係好複雜嘅啫。戴頂帽啊，鴨頂帽都得噶啦。好似整一頂咁嘅帽咧，你嗰個 Kellaf 唔係你嗰個叫做係舞師咧 ，Medium Shot 咧。原來觀眾係都唔覺嘅，嚇，因為大家認得呢頂帽，哦，就係嗰個主角嘅嗰頂帽嚟嘅。咁啊，呢啲係好多時一啲巧妙嘅一種叫做係拍戲嘅一個方式啊。你會睇到咧，即係而家奇洛里維斯嗰啲咧，就用咗即係基本上咧，如果你拍動作片咧，就最多一啲咁嘅技術咧，佢全部即係拿捏曬佢咁啊。 嗱，講到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即係鏡頭嘅處理咧，咁我特別咧係好欣賞兩樣嘢啦。其一就是音響，即係我唔知係 配樂個配樂 嗰啲槍聲， 我反而我覺得好差喎，反而 係嘛 係最差嘅。喺槍裏邊好好，但係啲配音啲槍聲好差， 槍聲好差， 好差。你如果睇個 hit 就覺得呢個係冇得比嘅，就爭好遠嘅。冇咗槍啲聲，譬如第二仔羅馬一個地底冇回音嘅，係咪？做唔到嘅，做到好差，我覺得。 佢變咗好似 disco 跳舞音樂墊底去做呢件事。 呢個係好過癮嘅。因為香港片咧，亦都係咧，你會睇到咧，其實佢一直以嚟嗰陣時咧，即係好多人都唔係好關注呢種音響。咁但係咧，就即係好似公元二千啊嗰時，我都聽好多人都講咧話，嗰啲槍咧裡面咧，佢特登揾翻嗰個型號發槍出嚟嗰啲聲咧，攞翻啲聲咧，就做翻嗰個啲銀幕嘅效果啊。因為你就咁錄係唔得嘅，嚇！因為有時咧，佢裡面咧有啲好似頭先阿兩哥講嗰啲回音，或者其實好得意嘅個效果咧，而家你用嗰個音效咧可以補好翻上去，攞到嗰種質感出嚟。咁啊，但係好多時咧，即係有好多啲製作人或者啲觀眾咧，未必咁留意。但係 fans 咧一睇就覺得過癮嘅。 好似飛車片個車嘅 engine 嗰隻聲， 同埋你可以利用呢個聲去夾埋個場景，去製作一座劇情出嚟㗎嘛。 佢今時今日就更加厲害啦，因為佢有啲戲院咧，佢嗰個音響嘅嗰個設計咧。是特登玩嗰個定音咧，玩得好靚嘅。咁啊，開槍咧，即係譬如兩個銀幕，你見到嗰個開槍嘅嗰個位，喺嗰個四方框架嘅嗰個位嗰度咧，佢都可以咧，俾你睇到一個分別，係呢一個位啊，定係嗰個位，或者係後面有人射槍過嚟嗰時候，後面點樣把嘅槍聲會咁樣過？咁啊，嗰啲都做得好好嘅。咁啊，呢啲咧就你話喺個現場咧，就一定咧錄唔到出嚟嘅，係完全一個音響效果嗰個整出嚟。 後期咧， 係啊，嚇。 咁另外兩個，譬如頭先你批評嗰啲槍聲，另外就係個槍火點啊？ 槍火嗱，第一二集嗰啲槍火咪好近埋身嗰啲咧，好假，好明顯係劃火，因為安全嘅情況之下唔可以咁樣開槍嘅啫。咪整有特登做少少煙。但煙就好快又冇咗嘅，好假嘅，反而嗰啲火就一般你睇開嘅電影咧都唔係好似嘅。 係平噶嘛，第一集 安全啊嘛，唔係平又安全，因為好多時兜口兜面射。 哦，係嗰啲唔會用，即係唔會喺嘅現場用槍火，用火藥嗰啲嘅。 呢個就係第一集， 多數特技嘅啦。 嗱，呢支第一集嘅手槍啦，叫 P30L。 嗱，氣槍我哋冇。 係氣槍冇，咁你揾支四五扮住先啦。 但是真的支槍這個有少少膠的，我看下去 不是金屬來的，都是金屬 金屬 來的，跟 block 一樣，下身都是膠， 沒得重的， 是的，都是下面都是膠來的， 挺硬淨 的，入埋個彈夾給啲重的 輕的，這個槍這個槍的，啊，即是加埋就重了一點，但是感覺上就有少少假，即是這槍，但是待會我們再講，那它即是這個聲音響和那個火花，但係起碼我覺得個鏡頭處理係 好靚嘅，呢個係真嘅。 唔係同埋清晰啊， 係啊， 即你唔會睇到亂曬大龍啊嘛。 係你分到邊個係邊個主角？ 係係啊係啊，唔會打打即係。 係啦，好多片打交嘅嘢，認唔到兩個碌唔夠打。 係，好似變形金剛嗰啲機械。 因為係有難度，咁點解咧？佢著件黑衫啊。佢打人都黑衫啊， 同埋通常都黑掹掹夜晚， 系啊，同埋黑啊嘛，所以理論上呢個係難拍嘅嚇。嗱，咁我哋而家咧就講第二部分啦。咁頭先我哋提過啦，就係個男主角就好熱衷呢，係花兩年時間都有去做 training 啦。咁你有冇睇過 training 嗰個 YouTube 啊？ 有 有 嘅。嗱，你可唔可以解釋下點樣？ 我就留意到有個要提出嘅一定，我同林哥傾過。第二集咧。一開始很早期呢就有一個戴住黑超的師傅呢教他一些很 old school 完全 out 曬的 technique，即我們都覺得哇不是啊，還用那條兩點槍帶，好像還打緊越戰那些 technique，不要用它啦，是第二集。跟住後面呢即係看完出戲啦，真的沒有用那 technique， 是完全變了另外一種技巧的。咁佢當然亦都揾咗 Taron 嗰個師傅教佢一啲比賽嘅射擊技巧，但其實我覺得值得最提嘅咧，就係有位英國人咧叫 Paul Castle， 其實佢就發明咗一隻叫做 Car 嘅一個射擊嘅姿勢。咁 Car 係一個 short form 嚟嘅，如果全名嘅 Center Axis Reload， 咁佢就係非傳統地將一支平時我哋揸槍就伸直隻手啊嘛，咁佢咧就將支槍拍到好埋，當然個 side 唔會打中自己隻眼啦。咁佢用右手揸槍，用隻左眼瞄，咁兩隻眼都開嘅。咁佢就話傳統，如果你單眼咧，就失去咗60% 嘅 vision 啦。咁你咁樣揸槍嘅好處，同埋喺腰持嘅。咁腰持嘅好處咧，就係有啲人過嚟搶槍咧，即係如果你搶一支槍，我可以用個手踭拍開佢，跟住再喺個腰嗰度就已經可以開槍射佢啦。因為係講緊最近嘅 close quarter battle。咁佢嗰第二集就用咗，但係完全我都冇俾 credit 嗰位英國人，因為嗰位英國人都可能六七年前已經過身㗎啦， 係2011年。 咁所有嘅榮耀咧去咗 Taron 嗰度，但係其實 Taron 係冇教過佢咁樣揸槍嘅，所有 training 都係 比賽嚟。 嗱呢個係要詳細講少，因為咧如果你大家睇到我哋喺呢個右下嗰度咧，其實係有佢嗰個背景嘅。咁嗰個揸槍嘅方式嘅 CAR 係 CAR 就叫 Center Axis Reload 嘅，咁係點解啊？ 其實佢個字我又唔記得點解，但係我就淨係不停係睇佢呢個姿勢， 因為 Center Axis 啊嘛， 係啊， 中心啊，中軸啊嘛， 佢就其實我好早期即係2001年嗰陣時咧，未有 YouTube 年代咧，有啲網頁跟住你去 download 啲片段咧，佢就好多好勁嘅片，即係嗰個好肥嘅， 係肥佬嚟，肥佬嚟 嘅。佢嗰啲 reload 手法好快嘅，跟住咧亦都教一隻打長槍同 shotgun 嘅方式咧，佢用個呢個手臂咧夾住支槍，就喺腰嗰度開噶。佢可以開支 shotgun 定到好似唔跳咁樣嘅，即係佢。develop 咗一個揸槍嘅技巧，長槍、短槍都顧及曬嘅，即係好似菲律賓魔像咁，一個系統揸唔同武器都可以 adopt 到。 佢好犀利嘅呢個人，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佢 YouTube 上邊咧，佢一個短片就教，即係佢講點揸槍，因為後邊牽涉到就係你嘅眼嘅問題。係 啊， 佢講你有每個人有唔同嘅習慣，大部分係即係右手啦，即係右手掹雞啦。咁但係問題咧，即 係右手， 但問題咧就係你隻眼未必係喎。 係啊， 即係有啲人咧就即係呢個右手即係可以 用右手左眼， 右手咩左眼，左眼睇得好啲。 右手左眼， 有啲人 就兩眼右眼， 係啊，兩眼右眼啫嘛。絕大部分人咧兩隻眼咧係有分別嘅，即係視力咧。咁佢就講，即係呢種揸槍嘅方法咧，係個好處喺邊度？ 佢好處直情係你個身體咧係縮埋一嚿咧，咁第一就當然係喺近即係好短嘅環境之下咧有著數嘅咁樣。跟住呢個姿勢咧其實都好 natural 嘅，佢換彈夾咧都可以好快咁喺呢個空間做曬所有嘢，即係佢隻手咧換彈夾，即係喺呢個。 佢唔會有佢動，因為頭先我哋講緊譬如一支槍咁揸咧，咁我自己都拍過套片啊，朗哥做林記啦，就係佢喺後面。即係對住我嘛，咁我轉身就攞咗啲槍，即係攞啲槍嘛。咁呢個係有個問題喺度，就係如果你呢個即係距離咁大嘅話咧，呢槍咧係隨時可以咩嘅。但係如果去到呢度咧，就難啲啦。 你成個身體保護咗佢， 保護咗佢嘛。咁我係好奇怪，譬如話呢啲咁嘅思維方式咧， 是不是這個人本身他有很充分的一些實踐， 他當差當了很多年，後來將這個方法帶了美國，即是他在美國不同州份搞很多警察，這個即其實是落地生根在美國的，可能這些方法即已經廣泛到即連那個電影裏面的一個教槍師傅 都用了，但是就沒有任何表示，即係話卡都冇提過呢樣嘢咁樣。 哦，佢由頭到尾，即係呢個咁嘅系統，佢係冇喺個戲俾翻 credit 佢。 冇啊，製作特輯都冇講，所以我覺得喺即係我之前好睇 YouTube 都講過，我每一次都講一次俾人聽，其實呢個師傅 幫佢攞翻個公道， 係攞翻公道。 算啦，嗱，我哋盡量揾翻張相出嚟啦。咁大家唔好期望佢好似其實李維斯咁嘅，就係肥佬嚟 啊，真正揸槍嗰啲人， 同埋硬仗個換 loading 嗰度啊。 好快速度嘅， 佢點解會做得咁快咧？ 不停要練嘅， 生死攸關嘛。佢話：如果你 reload 得喺槍戰嚟講，即係差唔多你慢半秒你係死嘅啦嘛。所以一定要快嘅都 唔到。咁嗱，講到呢個 reload 嘅問題咧，呢套片咧，阿喬羅維斯咧啲 reload 咧，現唔現實先？Evan 講先啦。 適當的適當地做的，因為起碼有 reload 嘛，電影都沒有 reload 嘛。我覺得好像有少少流流地 都有，因為他很多時候他不用真槍或者沒有 band run 的，他畫火而已，很多時候都是所以他都不記得何時 reload 的了， 即係總之就係俾你睇有 reload 就算啦， 或者可以話佢有戰術 reload， 即係戰術 reload 同打到空槍冇曬子彈， 未打曬就 reload 㗎啦，好多時都 係。譬如隻彈夾仲有三粒子彈，佢已經換咗隻新嘅彈夾上去嘅。咁呢個係少啲電影做嘅，因為電影通常砰砰砰打到最尾嗰陣就，即係個鏡頭影到好清楚啊！佢縮咗向後個身。 好嗱，好彩啦，我揾到支即係佢揸槍呢個手勢啦。呢、這個係咪我哋個即係 C L 個系統嚟嘅？ 有少少係，係啦， 縮得唔夠細，係啊，個人再仲要縮細啲，應該就 係嗰種路向㗎啦。係 啊，係啊， 咁呢、這個即係揸槍嘅手法咧，對於佢瞄準方面咧有冇影響？ 瞄準其實如果卡咧，佢係融合咗傳統同埋縮短㗎嘛，即係睇翻你個現場環境，如果你好空曠的地方和 target 遠，他都是鼓勵回 來的，是的，是的，你埋身， 因為我和你這麼近，我都其實都不用瞄，總之我保護到我支槍，我支槍開到你就死了， 是的，是的，還有如果埋身的就是我有條件，如果我功力夠我可以搶你支槍， 是的， 所以他這個就是 保護支槍為主， 保護自己支槍為主，好啦，那你即如果你睇翻咧，佢喺嗰個 training 入邊嗰度咧，一般人嚟講咧，要需要幾耐呢個訓練可以做到阿喬羅維斯嗰個咩？因為我見過開恩，即你唔好，佢梗係試過好多次啦，但係起碼我見佢白白白白全部都中噶嘛，即一個人佢要做幾多訓練先可以做到呢個水平？ 呢個睇翻你使唔使翻工啊？係咪？即你放工冇乜時間練槍，佢係唔使翻工，全程投入成件事，日日都可以練槍。 翻工啦， 子彈都唔使買嘅，公司俾埋錢佢燒得好開心嘅，即係男，即我哋呢啲人嘅夢想嚟。 練槍就係翻工，佢個收入咧係。非常可觀添，仲要 收好多錢去練槍喎。 係啊，收住錢去玩槍。 唔係，但係你 to be fair， 咁都 譬如話喺劇團好多演員咧，佢覺得就係悶咯。即係演員，我諗有一種情況就係話，佢當佢入咗一個角色之後咧，佢想走翻出嚟去做其他嘢。因為唔可以長期去沉迷喺一個角色度。但係佢而家我覺得有少少問題嘅就係，佢真係走入呢個角色入邊。咁好多演員係未必定得順嘅。 可以 compare 翻《導火線》嘅羅伯迪尼羅或者維基馬，其實嗰出戲即係《導火線》嗰出戲咧，就 Hitch 係有個 SAS 嘅英國特種部隊 instructor 去教佢哋嘅，咁個 instructor 後屘亦都教 Tom Cruise 喺 Collateral 嗰個同行殺機嗰出戲，咁所以嗰出戲 Tom Cruise 亦都表現得好好嘅。咁講翻羅伯迪尼羅，佢哋都花咗我諗都幾個月時間，所以先至喺個銀幕上呈現到打劫銀行嗰出戲係咁有真實感啊 ，reload 嗰啲嘢，即係所有啲動作好利落嘅。我諗就由嗰陣時開始創咗。演員要真係俾心機練槍，先拍得槍戰片。 唔係喎，飛虎紅心都有嘅喎，都有練槍嘅，都有。 有練槍， 我哋香港都唔差， 係嘛？咁但係咧問題就係你個演個主角肯練啫，啲臨機要配合啊嘛。 臨機就揾啲玩開槍，係啊，咁玩功夫玩槍。 其實你睇就係、是、即係大家個譬如話對策嗰、那個水平係咪即係都全部 professional 嘅？ 阿朗哥會比較好設計。 嗰啲鏡頭唔長嘅，其實唔 professional 都好啦。你可能每一個鏡頭係五秒至十秒嘅啫。 嗯， 好好唔專業嘅都做到嘅，其實。 嗯。 同埋佢分分鐘都好似頭先講啦，嗰、那個可能係師傅嚟嘅， 係啊， 又再甩咗帽又再做， 即係啲帽帽子就係扮流流來一樣啫嘛。 另外提一提導演嗰個淵源喎，導演其實就係 Matrix 裏邊，係 係啊， 佢嘅替身即係 Keanu Reeves 嘅替身，咁而家升格做咗一個導演，嗯、所以佢啲動作戲。文戲就冇乜心機噶， 冇噶啦，唉，即係個劇本好求其啊！ 佢嗰啲記者會真係影住相一樣咁高咁大喎，個樣都有少似嘅，係 啊， 所以做到有 stunt double。 係啊，佢有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劇畫段咧，佢響喺現場度嘅，不過佢就矮過劇畫維斯少少 少少 少少嚇嚇，咁、但係佢形已經全部 copy 曬，我諗佢隨時 好有型啊！嗰度 隨時係即係上陣要做佢嗰個替身嘅啊。咁你覺得個導演本身咧，佢對槍個知識嘅掌握係如何？ 好多時都係嗰啲專家去教嘅，好多時導演好多時未必有電視識嘅， 嗯， 專家喺側邊教。 但佢肯聽嘛，最緊要佢肯聽嘛，嚇，吳宇森就未肯聽嘅，如果吳宇森就即係佢要攞到嚟用。 好多時特登加啲動作落去嘅，唔需要嘅都要加落去嘅。 嗯。啊、基本上就即大家如果看了他那個其實是那段 training 呢，我覺得即你應該 consider 是那個戲的一部分來的， 也是廣告一部分，我覺得是、 啊、 告訴你他有 training 的，其實可能他不是那麼厲害的，是那段這麼可能拍了20次一次 的白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神咗神化咗成，佢之後即刻換。 我哋做呢行我哋知嘅，我梗係俾佢最靚嘅 shot 你，大佬係咁有多，我哋試嚟試去未必得。 跟住佢就神化咗，哇好勁啊！佢本身人 啊，但係佢 咪跟住可以開班都得噶啦。 係啊， 唔係佢，但係個體力嘅要求都好高。 係當然啦， 嚇，因為你畢竟五十多歲，五十幾啦，嚇、個反應一定係慢嘅啦。咁仍然要做到啲咁急促嗰啲咩嚇，咁嗰個難度係，即係你要 respect 佢咯呢樣嘢。 而家佢個 term 叫 John Wick training 啦，就係佢啲 training 啦， 可以開 class 係咁樣喎。 係啊，可以 係嘛，即係未必係佢啦，但係就即係話要你如果你 啲武師出嚟嘅， 做到 John Wick 咁樣，咁你要經過幾多個即係邊一個類型嘅訓練？咁第一個問題就係對個槍嗰個不同槍種嘅認識。是不是要即有一個 很密集的訓練？ 應該是要的，譬如他就當羅馬道，他真的用了三支不同的槍在羅馬的地道裡面、三支槍的用途都不同，他自己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怎樣用途？ 手槍譬如手槍打兩下伸一下頭這樣，手槍在個兩下身體一下頭、跟到 rifle 了、打槍至兩槍而已，不用補飛的 rifle，跟住 shotgun 啦，其實個個都兩槍以上 shotgun。跟住 tactical 到擺支槍佢咁入彈啊嗰啲咧。 哦，呢個係啊，呢個，但我唔明頭先你講點解，即係點解一槍兩槍啊？ 即係手槍兩人打開一槍，兩槍未必死噶嘛，補一槍頭嘅手槍佢都會。 嗯。所以你見過好多槍係打頭嘅。 係咪兩槍身一槍頭咯？都正常啲都。 哦，呢個係 tactical 嚟嘅，呢個 tactical 死啊嘛。係兩槍身未必死 啊。誒，咁樣可唔可以教即係話講講啦？即係呢，因為我哋全部都冇真打真槍噶啦。OK。打一個人，我要他受傷完打死他槍用槍的方法是怎樣 的？你的目標是什麼？對著什麼人先？打什麼人、 舉個例子，譬如說警察對個賊、 打兩下身就行了，總之要制服他，不是 要死嘛， 你不同殺手，或者殺手你打兩下身再補一槍頭、打兩下身他未必死，可能暈低受傷點補一頭一定死。 你有沒有記得一個故事、就是綠雨茶室的故事， 記得 就是箍住了跟着头都开枪 嘛，要他死的不同警察不是要他死，我要制服他而已嘛，是不是、当然现实生活美国你看看 YouTube 的片总打晒子弹为止，或者死不死都打晒打到自己没子弹为止， 有些用二十几枪的大佬，即这个就解释不到 justify 不到的了，那个人已经花了在那里嘛，那你用肥做什么？ 但目标警察不是要打死他嘛，你制服他要整停他而已嘛，目标是。 咁喺現實上，即係我哋假設啦，我哋個冇人識噶啦，即係一個殺手啦。佢有冇限定自己要開幾多槍？ 冇嘅。 即係我意思話，即 係殺人啫嘛， 要殺人就係、是。佢有冇即係話諗定個 target 就係我要開幾多槍要？ 會一定會。 一定會。 你最慳子彈用就咁咪逃走啊，各方面嘅。 一定要去死，同埋一定要 一定要死， 頭就一定緊噶啦，打頭就 咁。所以就頭先你講嘅就開兩槍身， 兩槍身就等佢喐唔到，行咪再補一槍頭。 哦，呢個就係 classic 啦，即係如果一個殺手佢要殺一個人嘅話咧，佢唔會淨係開一槍頭先，因為佢未必肯定中唔中。 因為個目標細啊嘛，頭個目標細啊嘛，打兩下身先。佢點嘅時候你補一槍頭。 哦 ，OK， 完全明白。好啦，咁頭先你講三種槍個唔同嘅性能，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三種槍唔同嘅性能？ 第一次佢喺隧道就係、是。手槍啦，近距離啦，子彈多輕。第二招就 rifle 啦，收埋支 rifle 喺度啦。咁啊，遠距離啲嘅，火力大啲嘅，裝子彈都係卅粒啦，最少卅粒啦。咁就係 shotgun 啦 ，shotgun 就係個叫做 stopping power， 同埋佢個擴散嘅子彈。即系唔使点瞄噶啦，可以话， 因为佢系即系个杀伤力好，即 系好阔，但系射程唔够嘅，好近， 即系短， 系啦， 但系就阔， 装子弹又少嘅， 哦， 论尽咯，装子弹 又少，又入弹又论尽， 三支枪最论尽就 系啦，但系好特别嘅，而家呢个 shot 跟个 rejection port 即系变动一粒士啤嘅，打完之后咧侧边一推就打多粒， 你可唔可以 damn 一 damn 俾我睇？ 我哋冇 shot 跟喺度， 呢支扮啊， 又 shot 跟咧，佢侧边仲要摆多粒士啤喺度嘅，打到冇子弹时咧，佢侧边一推。摆大粒喺度嘅，推完执落去， 即系个枪。 佢好似有个枪，佢好似有个双系做过呢样嘢嘅。 临尾最后一粒，顺便打埋落去，跟住掟枪。 哦， 有呢个动作嘅。 第二集、第三集都有做呢个动作。 O K 吓， 嗰个系比赛先至， 比赛先用嘅吓。咁嗱就你哋可唔可以介绍下，即系佢喺咁多集入边用嗰啲比较经典嘅枪？ 用第一集講起咯，第一集頭先就介紹咗你嗰支手槍啦。 你講一次啊，講一次呢支。 咁其實最主要講咧就係講頭呢橛，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出深刻嘅槍戰電影實有啲特殊武器嘅。咁呢一支就其中一支手槍嘅特殊武器，因為當年咧你好少見呢個型號嘅槍再配呢個 compensator 壓制抑壓器啊嘛。 抑壓器 可以做咩嘅呢個？ 咁其實每粒子彈一拆過呢個位咧，佢有幾個窿，咁啲氣流咧就向上。飘咁就压低咗支枪，唔会跳得咁劲。系啦，其实呢嚿嘢都系比赛嗰啲踢。 嗱，你讲到呢个问题咧，就上个礼拜我哋讨论过啦，就举个例子，譬如话我敢开枪，咁会唔会系咪 会一定会 发咗出去嘅？ 会一定会嘅，一枪够啦嘛，其实就打头就是、发咪发咯，就系咯。 咁但系 呢个就会揿翻低少少支枪，冇咁跳嘅。 哦，佢就我哋即系稳定支枪， 即系补两枪三枪都冇咁跳咯。 系啦。 但是我依家記得，其實佢埋頭呢啲佢都係雙手噶嘛，我記得 有雙手有單手都有嘅， 都有單手噶嘛。但如果譬如話喺實際嘅情況度咧，譬如話即係擺到即係咁樣一啲即係唔 natural 嘅 angle 啊，係 關節啊，你個手 佢會唔會即係整得手？ 唔會噶嘛， 嗰啲黑鬼成日都打橫咁樣射噶嘛。 我記得就係咁樣啊嘛，咁呢啲樣啊嘛，其實係得嘅， 開到槍 嘅，開到嘅， 即係。近距離會中，遠距離可能會冇咁準啫。 嗰啲非洲民兵都係咁開 AK 噶，不過咁樣戳啫嘛，佢喺上邊。 哦， 即係有埲牆咁，佢又唔想爬上去瞄槍打。 瞄槍啊，真係。 係咯， 咁佢唔係要打中個 target 啫嘛， 嚇下人啊，嚇走佢啊。 自己唔好暴露自己的身體出嚟， 自己唔好死先。 好，第二節啊。 跟住第一集嘅另外一支比較特別嘅槍咧，特別嘅地方咧，其實大家以為佢一支 AK-47 嘅，係啦， 係啦，其實咧。電影裏面咧，佢用咗，如果睇下拍唔拍到嘅，咁我哋咧就整咗啊，特別名就係袁生借翻出嚟，因為呢支我幫佢整呢個 marking 嘅，即係佢就研究咗好耐，亦都好中意呢出電影，咁想復刻一支第一集裏面100%似嘅 HK-46，咁其實電影裏面就用咗呢個牌子。咁就叫 CA-415嘅，咁喺網上嗰啲資料都揾到。 呢個係咩槍嚟？可唔可以介紹？ 其實都係類似一支 M4 嘅 platform 嘅槍， 即係美國槍嚟嘅。 係啊，係啊。咁但係後屘咧，佢H&K 德國公司咧就設計咗一支出嚟，咁呢一支咧就再版。咁其實係啊，呢支 Chrome 嚟，其實點解咧？我覺得只不過係慳錢啫。 咩叫 Chrome 啊？ 即係仿製， 即係仿製版。 即係如果法拉利太貴，你買架扮法拉利嘅車。 冇呢樣嘢啊！ 咁嗰支槍帶都係跟足佢噶啦，亦都係箍喺中間。咁啊，兩點式嘅槍帶。咁用咗紅點鏡 UTM53啦，係啦。咁就中間第一集中間嗰幕就用咗呢一支嘅 教堂燒教堂， 後屘佢俾架車掉開咗，碌咗落地下，就係揸住呢支嘅。其實我覺得每出嚟中間嗰幕係最好睇嘅，係啊。 好，咁啊，跟住第二集咧，亦都謀殺咗唔少男 fans 嘅荷包咧，就係、是、呢支 TTI 嘅 M 四。 嗯， 咁呢支 M 四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係咧，佢有兩支鏡嘅。 嗯， 咁啊，呢支就係 哇，好型喎！呢支我真係 傳統嘅。 嗱，你俾個鏡呢支鏡，大家睇睇先。嗱，呢度有支鏡㗎，好型，好型㗎呢個真係。 呢個四十五度角，其實佢點解擺側邊咧？佢啲比賽有啲 target 好近嘅，可能五米內咧，佢、就斜斜地就用呢支細嘅紅點鏡就打嗰啲 target。 冇倍數嘅， 係冇倍數嘅。咁如果你 engage 譬如100米遠嗰啲，就用翻呢支傳統嘅長啲嘅標準鏡。咁、所以呢個手法轉嚟轉去咁樣咁、樣用。 哦，呢、這個我唔知喎，因為我成日以為就係淨係可以咁樣揸啫。佢而家就唔係可以咁揸。係 啊， 睇多啦，斜翻啲鏡係啦， 四十五度支槍45度，唔使水平。 睇多 係啊，只有咁啦。 側近底，領少少嘅啫，唔使領多。 即係原本係咁樣嘅，即係 long range target 就用呢、這個。 就呢、這個，哦 long range 用呢、這個。 呢個好近㗎啦。 呢、這個好近㗎、okay。 譬如個target 好近，或者殺到埋嚟有，喺到門口咁近啦，你咪用呢個細。 但係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話，譬如佢去到即係話近身嘅距離啦，支長槍咪要抌㗎啦，因為阻住㗎嘛，佢咪見到你揸槍。跟住攞啲短 嘅 出嚟 噶嘛，係嘛？都有嘅， 即係要上條槍帶咯。 但係一定唔夠呢、這個，你捉第二支手槍都唔夠呢個快啊嘛。呢、這個你得少少打得噶啦。 其實美軍有啲都係咁樣 set 佢支槍。 哦， 係啊，即係好個人化嘅呢啲。 即係話呢啲唔係普通嘅士兵或者普通人。是一定是 custom made 才做到呢、這個。 那個士兵很有心 set 佢支槍， 亦 都有錢，呢啲都唔平嘅。即係如果真嘅 鏡子，平大佬 5000蚊一個呢個鏡仔咯。 哇！ 因為佢防震 嚟嘅，唔一定用鏡，有啲 iron 西即係有啲傳統嘅。 但呢個係扮啫，唔係真嘅。 真 呢個可以用到嘅， 用到嘅，唔係用到嘅鏡仔，唔係用啲槍。OK， 咁啊，佢係都係咁樣嘅裝備。 係一模一樣，而家 過癮喎，咁啊。 咁其實我又覺得長得滯嘅喺戲裏邊， 係啊。 另外佢講錯對白㗎，當賣槍俾佢嗰陣介紹呢槍，佢話10.5寸管，其實呢支係14.5寸嚟嘅，即係10.5寸如果係咁短嘅。咁另外呢支鏡都係近呢10年興用嘅，因為佢係個倍數嚟講係得1倍到4倍，即係一倍係冇放大嘅效果嘅。咁而家香港特警都已經用緊呢種鏡㗎啦。 哦、 即係由美軍，即係由比賽開始，跟住美軍之後，而家香港飛虎隊啊，或者 即係換言之，佢嗰個戲即係個入邊用槍都好 update 嘅喎， 好 update 係啊， 即係一路跟緊嗰個潮，即係嗰個潮流嘅。咁、但係我唔明咧，就係啲槍搞到咁刁轉咧，啲人要用嗰陣時候就係要好長時間嘅訓練。 係啊， 其實你知道嗰件嘢設計出嚟用咩，你就會明白到。就到佢嘅其實， 我覺得嗰個場景反而浪費咗 shotgun 同呢個，因為佢哋啲打法都同支手槍差唔多，都好近身打。因為 shotgun 係可能我如果我拍我安排幾個壞人，嘣一槍幾個人一齊跌，即係表達到佢散彈個效果。但其實佢係。一個人都要打三槍嘅，shotgun 一槍已經搞掂咁飛走咗。 嗱，呢個就咩比喻呢，就係你如果睇葉問一個打十個嗰啲咧。佢一個快咗，就仲打幾下錘啊嘛！咁正常嚟講係唔需要啊嘛！你一錘冧咗佢，你就打第二個啦。你打一條友已經冧咗，打幾下錘做乜柒？做乜嘢？咁但係派嚟還派啦，即係兩同現實生活兩件事嚟嘅嚇。咁咧即係話入邊嘅經典嘅槍咧，其實已經即係包羅萬有啦。 包羅萬有係啊！其實第一集仲有一支深刻啲嘅槍喺最尾嗰幕，係一支Bow action 嘅追擊槍，個彈夾喺後面入嘅，咁嗰支叫 SRS，好似 Desert Tet 嗰個牌子，唔記得咗。咁嗰支都特別啲嘅，不過佢係搶人哋支槍，唔係佢自己武器庫裏邊嘅槍，佢自己武器庫得啲手槍嘅啫。 咁佢好多時嗰啲就係 DTA 牌子係 SRS。 但係有一樣嘢可唔可行嘅就係，譬如話嚇呢個嚇 呢支後邊入彈夾嘅，即係個 trigger 喺個彈夾前面，係啦，咁佢個槍管就會縮得好啲喺支槍。 但係你譬如呢啲槍，佢每一個子彈都唔同噶嘛？ 理論上有幾款子彈好好銷路嘅，9mm 一定有噶啦，係人都買到噶啦，即係如果 即係有，即係佢可以入落呢啲槍入邊。 如果呢啲槍一定大粒啲嘅， 大部分都入得，即係有一個即係基本上共用嘅子彈。 大部分都是你看看第二集呢，他的丐帮被點四五他沒有子弹得七粒而已，記得嗎？跟着又抢人的枪，最后抢了支點四五又拔了弹夹，又这么啱，又拔了支枪， 咁是拍戏咁的。但我不明白一样东西，即我觉得不太合理，就是入面你不是看到很多子弹的吗？ 不好多的， 是不好多子弹的嘛， 他新的弹夹拔都有 的。另外那件西装即是現實上有沒有的 防彈西裝，做不到那麼薄應該， 有個以色列定中東佬經常找個老婆來試槍，即是他車車的 jacket 就不是西裝，即可能是大褸，是防手槍子彈的，他經常去在傳媒面前打，叫人打埋自己，即是博宣傳樣的， 是啊， 是有些三大西裝就沒見過， 同意這麼薄呢，這麼舒服呢，應該做不到 的，這麼舒服是咯，硬邦邦的， 第三集那是最薄了， 是啊， 咁我見到以前有啲都好薄嘅，就即係可以防彈啦。但係我即係個疑問就係話，佢個彈如果嗰個彈頭係勁嘅，其實會穿嘅嘛。 有啲專門我嚟穿避彈衣嘅彈。 係啊，有專門。 譬如大家都九 mm， 可能都有專門叫喺一個光天炮都有講 cop killer 嘅子彈。哦。其實現實生活有嘅。啊。個彈頭形狀同硬度啦，係我專門打避彈衣嘅。 係啊，咁嗰啲就有啲話就係專門係愛嚟係即係打劫嗰陣時，對付啲警察。係 啊 ，cop killer，cop killer。 咁要講埋第三集最，我覺得最具爭議嘅一幕就係咧，佢哋喺個酒店裏邊啦，已經好有備而戰嘅啦，喺個隔晚又揀槍又成，跟住嗰個黑人reception 提一提佢，嗰班人咧有啲新嘅 armor 咁都小心啲，但係都係俾一支九 mm 嘅 high cap 即係 STI 俾佢，咁嗰啲子彈又話好勁嘅，又話好成，跟住 佢有個 close up 俾個子彈嚟睇㗎， 係啦，但係都係打唔入，因為喺嗰支槍嚟講咧，一換條槍管就打啲大少少口径點四五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可能都係廣告問題，因為全部槍嘅口径第三集都用緊 9mm 嘅，連支長槍咧 MPX 咧，即係氣槍未出嘅，都係用 9mm。咁你又話俾人聽，有啲人好勁嚟緊，但係突然間又俾支好流嘅槍，即係後屘佢嬲得你一支槍飛埋去，好似我哋打 war game 咁咯。喂，明明話一槍死你唔認死，而家直接咁發脾氣咁樣，好似 係啊，唔係咁講，有時揾啲槍打人都仲有啦，係嘛？嗱，最後一個問題啦，譬如話呢啲即係開槍嘅方法啦。即係呢啲其實得唔得？ 打都得噶啦，其實打都得噶啦，喺近距離一定要咁樣添啊！係啊， 有啲特種部隊教一抓槍喺後，即係咁樣開添，因為你唔使轉身啊嘛，即係 SASO 又咁教，開完第一槍先轉咯，即係你起碼響咗槍先，人哋都驚唔敢咁近，係嘛？有教嘅呢啲。 咁咪即係 anyway 就係五花八門啦，呢個電影咁啊，即係。在香港我們有沒有條件搞一個 John Wick 的 Gun Club？ 很多人應該很想 John 的，都很多人都儲 John Wick 的槍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試一下， 因為呢就我聽了有點心動，因為大家看了片即係抬頭，原來咁多係跟個 franchise 去做呢樣嘢啦。咁我相信咧就喺歷來嘅槍戰片入面咧，都冇人做到呢個 franchise。譬如話你頭先提到《導火線》咁，好正啦，但係冇第二三、第三集啊嘛，冇一個角色 carry on 落去噶嘛。咁呢個角色咧，我懷疑阿奇維斯都唔做得幾多年噶啦，即係呢幾年嘅啫。咁聞説就係第四集就2022年會面世咯。咁我相信第四五集之後都無以為繼噶啦，即係唔係話佢唔即係冇提出嘢話個人 體力 個問題咧， 變咗老莊啦。 系啊， 第一滴血又出最尾一集， 啱啱睇到呢个唔系叫第一滴血啦， 最后一滴， 最后一滴，最后一滴 都未， 最后一滴，咁最后一滴系咩咧？咁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史泰龙呢啲就奇迹嚟噶啦，即系奇迹意思唔系佢系奇迹嘅嘢，有人肯俾钱佢拍嘅，呢个系奇迹嚟噶。OK， 咁所以又系 啊 ，John Wick 呢度咧，我就睇我哋花啲心思咧，睇下点样去罗列入边嗰啲用中。中文咧羅列入邊嘅資料啊，同埋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咧，即系我哋揾一次聚會咧，就 睇其中， 梗啦，去睇其中一部，即系全部要有曬呢啲裝備啊，咁樣我哋要即系一路睇一路。 嘉年華會咁開心玩下， 係啊，開心玩下啊嘛，我覺得值得嘅。 女士啊，帶埋狗狗啦，係多隻狗仔咧， 只狗就難揾喎，只狗就 佢哋自己帶過去 啊 嘛。 啊，漏問咗一樣嘢。 入面那個狗的訓練你覺得是怎樣的？ 我覺得那些是 CG 來的，有些是很多都是 CG 來的，他大隻狗又跳又跳我想 CG 可能會容易一點其實那個好像遊戲機一樣，即是遊戲機的女主角， 我看錯了，好像狗又穿避彈衣 的有其實 這樣玩的 現實世界都有埋頭盔啊，啲狗狗 係 咩？係啊，因為有啲直情放個 camera 喺個頂度，咁你放隻狗入去就即係嗰啲 operator 可以睇到究竟裏邊啲情況啊嘛。 哦，呢、這個係即係警察有 真實有嘅， 軍隊已經有好多年啦都。 佢照計，譬如啲狗嘅訓練啊，佢多嘅。而家呢個John Wick佢裏面咧嗰個難度都唔算太高，嗱，譬如你話咁樣跳上去嗰個咧，我睇過阿魯伯桑咧有套法國片咧咩卡馬克茨係嘛？嗰兩隻狗都係噶，哇！咁樣兜跳上樓啊，咁嗰啲都得咁樣噶。咁啊，都係要你訓練有素。 我睇到就有 training 嘅。咁你話係咪 CG 咧？我就即係唔敢去下判斷啦。 佢始終我覺得有幾場戲，因為難度高嗰啲咧，佢都會一其實唔難咧。佢最重要係你個設計好唔好睇啊嘛。係 啊係。 設計到之後，我成日有時候佢做唔到嗰時咧，咁啊用特技嚟幫下手咁啦。 係啊。咁啊，阿幾圖嗱，如果你睇落去咧，就係、是、你覺得第四集咧，同埋第五集如果有嘅話咧，佢嗰、那個即係槍嘅玩法，佢可以仲有啲咩嘅發展？ 有嘅，因為我覺得呢個導演咧有雄心啊，因為佢每次咧，即係其實三集咧，你可以咧個人有高低，咁、但係你會睇到咧，佢三次咧，每一次咧，佢都想加啲特別嘅嘢，唔單止就咁嘅佢動作嘅設計、戲劇嘅嗰個處理咧，我覺得佢都諗得幾好嘅。即係而家去到第三集咧，你都有依啲咁嘅成績啊。咁啊，第四集咧，因為通常你睇荷里活嘅電影咧，以三集就做一個總結嘅。第四集咧就一定係一個新開始嚟嘅。咁所以佢一講話會拍第四集咧，其實好期望嘅。 係咪？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呢個係青年點綴，因為點解咧？理論上我哋一二三集都可以。即係每一集都可以細節去分析嘅，咁啊，但係留翻即係遲少少先啦，係嘛？等我哋即係搞咗呢個 John Wick 呢個 喺佢第四集出嗰時咧，三集一齊講。 好，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